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有一位老朋友给我们来信了，我觉得好像他的名字非常熟悉，就是之前应该就个人问题、职业选择的问题、情感问题啊，生活当中一些困扰等等，多次和我们来信，但是在解忧书房当中啊，我们现在收到他的来信，这好像还是第一次吧。我们来看看7月20号收到的这一封。哥姐你们好，很喜欢新节目，书中很多内容都让我受益匪浅，特别是被讨厌的勇气。我这两年总在想辞职，我是县城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这个岗位了，真的觉得好无趣。每天上班就是接各种电话，围着领导意志转圈，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看着群里的通知，好想屏蔽，还要面对领导、同事，处理人际关系，消耗生命。工作真的让我很不开心，我感觉工作的时候没有自我，没有意志。为了工资和今后的养老保障，做这样的选择好无奈。如果没有家人的牵绊，我可能真的就辞职了。我不是有才华有梦想的人，辞职以后可能在早市夜市卖点东西吧，然后自己种菜或者学习缝补衣物，每天营业半天。昨天和同事聊天，无意中说到我没有急切的想要小孩，生活不易，我不想让他经历这些。同事一副嫌弃的表情，欲言又止，我也不想和他们说这个，我还没有结婚呢。年初遇到现在这个男生，他也觉得过好自己的一生最重要，也没有很想要小孩，也会理解我想辞职的想法。遇到他还是蛮开心的。哥哥姐姐，我感觉人生好难呢，拖着疲惫的身子，特别是在人情社会，这真的不适合我。虽然也有美好时刻，但总是会有很多事情让你不开心、焦虑，而且越来越觉得人和人相处有很多矛盾，每天耳边叽叽喳喳的就是互相议论、互相抱怨、互相嫌弃，太难了。接下来我要为自己将来辞职去尝试、去做准备了。爱你们。他当然和我们诉说了一些烦恼，但最终好像是一个光明的小尾巴。他已经决定了吗？已经要去做准备了，所以这是提前通知我们一下，是不是？ 读完这封信，我相信很多朋友对前面所写的哈，比如说在工作当中经常受到工作的影响，会觉得好像恨不得赶快和这个工作能够撇清关系、拉开距离才好，应该很多人都会对此有所共鸣。特别是当这份工作是你不喜欢的，你觉得工作的很多内容是没有意义的时候，你就更觉得自己每天和这些人和这些事儿纠缠在一起，那就是对自己生命的浪费。于是就会想说，我怎样过才能不辜负我自己？我觉得我们的题主特别的勇敢啊，而且他一直在保持一个独立的思考，就是这件事情可能不适合我，也许适合你们，但是对我来讲，它并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选择。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清楚的并且笃定地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呢？一方面我们鼓励每个人去追求属于他自己的幸福，但是有多少人对于自己幸福的答案真的是自己想出来的呢？ 其实我们的这位朋友他现在已经在勇于尝试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我觉得他内心有这种想法啊，就是我可能在未来就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并不是想透过这个自主创业啊去获得所谓的财务自由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勇气的。最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有充分的自我接纳的能力。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在这几年来啊你自己实现的一种成长。 如果是和以前相比的话，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进步呢？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说啊，我不是很有才华、很有梦想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一生，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梦想啊。而且假如真的能够付诸行动的话，那这个梦想就有实现的可能了，所以就是双倍的了不起。但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啊，我们可能正在经历着一个在以前甚至于我们的父辈啊都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会出现一些我们所没有经验过的一些事情，所以会让每一个人都需要增加那种随机应变、能够临时灵活的去处理问题的一些技巧。那么在我们正在迎来的这个新的时代当中，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就或者说你什么样的才能是重要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这位准备去踏出辞职的勇敢一步的这个姑娘啊，去好好的想一想。我倒觉得啊，你说的这个未来想要去掌握的这些技能，比如说自己种菜啊，自己可能去供养自己的生活，然后再把一些盈余去这个早市上去做一点小生意，这倒有可能在未来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技能呢。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好像都和自然和生存的这种基本的技能已经非常疏离了。我们每天都是需要吃食物的啊，但是食物是从哪来呢？是从超市来的，是从淘宝来的，是外卖的小哥送来的。但是是这样的吗？假如我们身处孤岛当中的话，那我们能存活多久呢？这个荒野求生以前是一个电视节目，但在未来我们需不需要挑战一下这方面的技能呢？包括帮助自己，包括救助别人，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在这个时代其实需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本领，要不要去增加一些本领。 你让我想到了我前一阵读到的一本书中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人类学家观察发现人类的脑容量在减少，他就会说了，我们现在其实信息越来越多了，大家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了，为什么脑容量减少呢？是因为在更原始分工不明确的社会当中，一个人需要就像这位题主说的，知道怎么种菜，知道怎么缝补自己的衣服，知道怎么制造工具。而当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需要处理的某种意义上啊，生存技能越少，因为你可以把自己的很多生存需要外包给别人，所以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交网络当中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彼此依赖着共同的生活。而在以前可能把一个人放到荒野当中，他可能没有现代人这么恐惧啊，而把一个都市人像刚才Sarah说的，没有外卖小哥送餐送快递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手机焦虑，为什么？因为手机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线，对不对？那我就很高兴看到题主说他要学习怎么种菜，怎么自己缝补衣服，很多生存技能。我特别认同刚才Sarah所说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真正能够去应对的是你自己能够应对不确定的能力。当你自己能够生产食物的时候啊，虽然今天看起来这件事情有点像笑话，但是我想这几年很多我们认为只会在科幻大片中出现的事情已经变成了现实了。所以题主我觉得恰恰是好像是能够提前预知这个时代变化的人，而且他已经无法再等待了，他要以自己的方式去体验自己的生活，去迎接未来。 对，所以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跟周围的人说的，我说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提高单兵作战能力，就是你没有什么可依赖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紧要关头的时候，可能你不光不能依赖别人，你还要看自己能不能帮到别人，那些比自己更加弱小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变得勇敢起来啊，从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开始，然后去力所能及去学一些真正的对于生存是非常有用的这样的本领。但是呢，我能够看到在来信当中，我们的题主还是在继续被焦虑困扰着，就像这些年来他一直被困扰的一样，否则他可能早就会离开了。因为他从大学毕业以后到现在啊，从来没喜欢过这个工作岗位，他觉得似乎是在一直消耗着，以无意义的工作消耗着他宝贵的生命。但是呢，想到未来啊，想到养老啊，想到家人的牵绊，他似乎又不能完全挣脱他所讨厌的这些枷锁。那么在此刻 他是不是一定就能够迈出这勇敢的一步呢？其实我虽然在前面啊给他点赞啊，为他鼓掌，但是我却觉得即便他不能马上做出决定，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可能需要给自己一些准备的时间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其实想要做出选择，有的时候时间也不是很多，也是比较紧迫的。那么如何去应对这些焦虑呢？怎么去审视这些焦虑，看哪些是有意义的，就是提醒你要注意一些危机的，而哪些纯粹是一些障眼法，可能会阻挠你做出一些明智的决定的呢？今天为你带来的这本书《大脑修复术》，作者姚乃林，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下面教你几个日常生活中可用于减轻焦虑的方法。第一，改变你看待压力源的方式，不要把它看作威胁。一旦你把压力源看成危险，你的身体的第一反应就是打一架或者撒腿就跑。而这些原始反应对我们应付考试、完成工作任务、处理家庭矛盾都没有任何用处。只有当你知道你的大部分本能的焦虑反应其实没有用时，你才不会把完成工作、处理好人际关系看成需要与之对抗的东西，而是可以换个角度，把生活中的这些压力源看作像原始社会中采野果子、缝制皮裙这样按部就班的事。简单来说，可以帮助你减轻焦虑的健康心态是尽人事、听天命。第二，细化你的目标。焦虑的一个典型思维特征是反刍思维。你有很多项目要完成，每天在脑子里反复想该怎么应对，结果不好怎么办，失业怎么办，这样的反刍思维往往会让你越来越焦虑。但是在你反复担忧的时候，你的血液其实都跑到你的四肢里去了，这种本能反应对你解决问题一点帮助也没有。应对反刍思维的正确方法是把你的目标写下来，分成可以执行的小步骤，再把大目标和小步骤都写在本子上后，你需要做的只是每天按部就班的完成一个个小步骤。为什么细化目标这个方法能帮助你缓解焦虑呢？这是因为一旦你把大目标和小步骤写在本子上，你就不需要经常去做过于长远的无法掌控的展望，也不需要在大脑中反复思考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好或不好的结果。这样一来，大脑多出来的思维空间和能量自然而然的就把小步骤完成了，你的大目标也就实现了。假设你现在有经济压力，想要赶快解决，但是经济压力不是短时间之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你每天被经济压力困扰，就像是人类的祖先每天从早到晚和一只老虎大眼瞪小眼瞪上个一年半载。试想一下，就算人没被老虎吃掉也紧张死了。所以比起毫无建树的焦虑一个挣钱的大目标，你应该做的是好好想想当下切实可行的工作途径，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目标努力。你可以经常提醒自己，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第三，练习冥想。科学家发现，密集的冥想练习可以迅速降低人体促炎性因子基因的表达，减少压力和焦虑导致的皮质醇分泌，使身体摆脱焦虑的伤害。冥想的方式很简单，静坐，把注意力集中在缓慢的呼吸上，任由大脑里的各种念头来去，而不做刻意的评判或抑制。每天一小时左右的冥想可以明显减少你的焦虑。美国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研究表明，持续的冥想练习可以使大脑中负责记忆及情绪调控、自省、同情的大脑皮质灰质密度增加，并且减少大脑中产生压力的扁桃体灰质密度。在一项研究中，参加了8周冥想训练之后的人，知觉能力明显提高了，压力也变小了。第四，定期做有氧运动。这是自助减轻焦虑的最有效的方法。有研究发现，耐力运动可以促进大脑释放 神经营养因子，在运动的时候，肌肉细胞会释放鸢尾素，这种物质不仅可以促进脂肪的分解，帮助减重，还可以进入大脑，促进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大脑当中的神经营养因子既可以提高认知能力，改善情绪，也可以减少焦虑症状。生活和工作中的慢性焦虑会导致我们长期处于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中，但实际上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我们通常没有办法战斗或者逃跑。从今天起，你就可以开始增加平时的有氧运动量，保证每周运动时间累计3到10个小时。可以尝试的有氧运动包括慢跑、游泳、打羽毛球等等。这种强度和频率的有氧运动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执行类似于战斗或者逃跑时的运动肌肉反应，让四肢肌肉释放积蓄已久的能量。这样一来，身体会告诉大脑，已经战斗或者逃跑了，威胁不存在了，大脑就会放松下来。所以每天练完瑜伽之后，我都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战士了更何况那里边还有战士一、战士二、战士三以及谦卑的战士，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谦卑的战士。 其实刚才我们分享这几点呢，是想提醒题主啊，生活从来不容易，因为题主说了，人生活着不容易，而且当你选择自由的时候，可能你也会感受到别样的焦虑。以前的焦虑是来自于你不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事儿，而现在呢，选择了自己的生活，可能也不会马上就进入你期待的样子。但是我们特别高兴你开始做准备，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准备，就是准备好迎接焦虑，接受焦虑，包括如何去应对焦虑。当你自己选择了新的生活方式之后，如果没有如愿达成，我也希望你能借由刚才说到的，特别是第一点啊，如何来解释你遇到的这种不如意，它究竟意味着你选错了呢，还只是它是帮助你锻炼你的体格和心智的一次练习课呢？所以不要盲目的否定自己，也不要因为突然感受到了自由带来的焦虑，就马上跳转到一个结论啊，比如说我是不是选择错了，很多的自我怀疑。其实学习和焦虑相处，可能是每个人一生当中都需要慢慢去经历的功课。 对，所以我觉得刚才这本书和书中的这个内容，这本书叫《大脑修复术》啊，姚乃麟的作品，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刚才书中的那个内容其实就很好的解释了，不只是我们的体主焦虑，当然你可能是为这样的事情焦虑，就像你刚才向我们抱怨的啊，工作上的不如意，你觉得一种巨大的无意义感等等，其实其他的人也会为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而焦虑，也许你们焦虑的方向、方式、对象啊不一样，但焦虑恒在啊。所以这本书才告诉，就是我们透过运动来释放这个压力，让大脑觉得我们已经战斗过了，或者已经逃跑了，总之我们已经干了点什么，然后大脑才会放松下来。这些可能是被写在我们的基因里，融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东西，所以焦虑总是在，看哪一个人能找到一种好的方式去解决它，去缓解它，那你其实就已经是现在非常通行，其实我并不太喜欢的那所谓的这个人生赢家了，无非就是战胜焦虑嘛。有的人会费那么大劲啊，结果最后发现也没有战胜焦虑，而是换了一种焦虑的方式。而你呢，可能透过一些更简单的、更符合我们的天性的、更和自然能够融洽相处的一种更智慧的方式，我觉得这其实是更好的保护了你的生命力，也更好的保护了我们生而为人的那种灵性。所以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刚才书中所说的这些内容，我们也把最好的祝福给你。无论你要做怎样的决定，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哪怕是做决定的这个过程也无需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觉得慢慢来，慢慢的去推动，慢慢的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道路，我觉得这就足够好了，何况他还很年轻呢，是不是？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在京津冀之声，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敬请关注。 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思萌。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陶然亭。陶然亭，历史上林则徐、龚自珍、秋瑾等爱国志士常来此吟诗抒怀。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驱也曾在此从事过革命活动。现在此地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岛上有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高君宇和他生前女友石平梅的墓碑。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14-5，共创美好新时代。 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王磊，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培养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毛泽东同志亲自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1939年，抗大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离开延安，挺进华北敌后办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1940年11月，抗大总校转移至邢台江水镇一带，开始了正规化建设，指导全国各分校改进工作，培养了20余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信都区江水镇也因此成为了继延安之后的又一个 革命摇篮。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十四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 那个焦虑的女生终于要迈出她人生当中重要的一步了。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一步啊，这一脚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落地，但是我觉得她能由烦恼继而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嗯，特别是她在信中告诉我们，她已经开始做准备了。我们也说到这个准备，一个有心理上的准备，一个是现实中的准备。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怀揣和她有类似的梦想，就是我想选择一条真正适合我的生命道路。特别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复说到了，最近世界出现了很多变化之后，很多人都在想，那既然人生来去并不由己，那我还在人间的这段时间我该如何度过呢？太多的人可能之所以没有去选择忠于自己内心的生活，除了有和题主一样的家庭的牵绊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选择也意味着巨大的焦虑，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而一旦选择的结果不如人意，这不如人意不一定是不如自己的意，而是不如周围人的判断。你看你混了这么多年，既没有那个又没有那个，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平复自己的内心，去告诉自己我做了一个我觉得正确的选择。 对，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每天如何和自己的焦虑相处，不让它去干扰我们内心一个正确的选择和判断。我觉得这个女生她其实人生当中已经有很多美好的开始了，比如说她遇到的这个男生啊，虽然在这封来信当中她没有具体的写他们这个交往的过程，但是看来这个男朋友和她在人生的选择上，在对人生的看待，在价值观上很多地方是相契合的。而且呢，对于她不喜欢自己的岗位啊，想要透过自己的努力另谋出路，过一种自己喜欢的人生，更享受的人生，这个男生也是非常支持的。我觉得这本身已经是一种幸运了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的好运啊，就是在这一年这一刻已经慢慢的降临了。希望你能够感觉到，当幸福将你包围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到幸福来了。我觉得这就会让幸福加倍吧。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斌。过一会儿是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锦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Everything should forget, everything should deny, everything should be.Everything can forget, that feeling can deny, relation will survive, into spotlight, future shines bright, under sunshine, void but alive, even if sad, broke to the wide.You're my desire. Ooh, ooh. People can feel what is real. Imagination cross my love. There's only way to know. Although never show up to you forever. But alive, even if sad, brought to the wild. You are my desire. Ooh, ooh, ooh. People can feel what is real. Imagination grows my love. There's only a way to know. Although never show a tear forever away, though no one knows.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so. 这里是好书慢读，我是田阳。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依然是《情绪急救》，来自美国的作者盖伊·温奇博士。上一期的内容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拒绝有可能会带来的四种心理创伤。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讲如何去治疗这些心理创伤呢？我们在面对很多的拒绝是很显著的，会再次发生的，或者是两种特点兼备的，诸如此类情况下，如果不处理因此造成的情感创伤，就有可能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但是并非所有的拒绝都需要情绪急救。例如扔球实验的幸存者，即使并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实验，他们也很有可能完全康复。那现在呢，让我们打开情绪急救的药箱，检视一下我们的治疗方案。拒绝可以造成四种不同的情绪创伤，分别是挥之不去的内心疼痛、愤怒和攻击性冲动、对自尊的伤害、对归属感的伤害。每种创伤可能需要特定形式的情感急救。如同任何一种伤口一样，情绪创伤最好是尽早治疗，以避免感染和心理并发症的风险。但请记住，这些只是急救治疗，对于那些给我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更大或者更深刻影响的体验而言，这些方法可能并不适当或不足够。在本章的最后呢，我提出了一些如何咨询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指导方针。那下面的一些治疗方法，有的不只对一种类型的伤口有效果，有的则是专门针对某种伤口的。我呢，已经按照使用的顺序把它们列了出来。疗法 A，处理自我批判，和疗法 B 恢复自我价值的主要目标呢，是安抚情绪痛苦，修复受损的自尊。疗法 C 修补社会关系，则是修复你受到威胁的归属感。这三种疗法每一种都有利于减少愤怒和攻击性冲动。疗法 D 降低敏感度则是备选项，因为它可能带来令人不适的情绪副作用。我们先来看一下疗法 A 啊，与自我批判争辩。虽然呢，我们有必要站在客观角度考虑自己是否犯了显而易见的错误，从而被人拒绝，以便在未来避免这些错误，但这样做需要非常精细的技巧。我们经常为了搞清楚什么地方出了错而过分夸大自身的责任，或者因此变得过于喜欢自我批判，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 从我们的性格、外貌或者举止方面挑毛病，只能加剧我们当下的痛苦，加深情绪的伤口，推迟伤势的痊愈。因此，在评估受到拒绝时自己所起的作用时，我们还是应该持论中肯，善待自己，不要执着于任何错误或者是缺点。那尽管如此，在此类情况下，自我批判的冲动仍然十分强大。为了避免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我们必须能够与自我批判的声音争辩，从更为宽容友善的视角去看待问题。为了赢得这场内心的争论，我们需要全面考虑，对遭到拒绝的原因建立更加客观的认识。与自我批判争辩的练习有这么三点，大家可以来听一下。第一，以书面的形式列出你对于被拒绝一事产生的各种消极或自我批判的想法。二，针对不同的拒绝情境，使用一下反驳自我批判的方法，结合各种可能的方式驳倒你所列出的所有自我批判的想法。三，当你产生自我批判的想法时，一定要立即全面和清楚地在心中阐明你的反驳。我做了20多年的私人心理医生，听说过无数个拒绝追求者以及被追求对象拒绝的故事。人们拒绝追求者的原因有很多，大部分都跟他们自己或者追求者的缺点有关。最常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两人之间没有感觉，不来电。所以如果你被拒绝了，没有必要抓住自己的缺点不放，不妨考虑一些替代性的解释。也许你不是对方喜欢的类型，例如他喜欢金发，那你的头发是棕色的，或者他喜欢光头男，而你的头发又长又卷。他有可能对前任念念不忘，或者是家庭或私人生活中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也许你们仅仅是生活方式不合拍，例如他喜欢宅在家里，而你喜欢露营和在树林里游荡。上述这些情况中呢，被拒绝者并没有做错什么，拒绝的原因也跟他或他的缺点没有半点关系。底线是，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不是你的错，而是因为我，一定要相信他们的话。如果他们没对你这样说，也要假装他们说过了。因为无论如何，拒绝是伤人的，所以还是不要用自责往已经血淋淋的伤口上撒盐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疗法 B， 恢复你的自我价值。减轻拒绝的伤害，修补自信和恢复自我价值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提醒自己，我们的性格中那些别人认为有价值或者让人满意的方面，即使那些拒绝我们的人并不认可。那例如我曾共事过的一位有吸引力的年轻女士，每当她被男性拒绝或排斥，就会对着穿衣镜打量一番，然后大声说，不，这不怨你，你看起来棒极了。自我价值感在这个创伤的恢复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就情感愈合的目标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经过一系列社交的认可之后，并且在人生中第一次能够体验到归属感，恢复自我价值感的练习，下面的练习呢会帮助你意识到自己性格中有意义的方面，恢复你的自我价值感。第一，列一张书面清单，写出你认为自己最有价值的5个性格、特点或者是品性，尽量涉及一些和你被拒绝有关的方面，一定要花时间仔细思考你的重要品质。例如，如果你是被追求对象拒绝，那么你可以列出自己的相关优点，有爱心、忠诚、善于倾听、体贴、可靠等等。第二，按照各种品行的重要性为其排序。第三，选择前3项中的2项，针对每一项写一篇短文，1-2段即可，涵盖以下几点：为什么这种品行对你来说具有重要性？这种品行是如何影响你的人生的？它为什么是你的自我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疗法 B 的练习，您听清楚了吗？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疗法 C， 修补社交感受。 虽然拒绝的刺痛呢，可以让我们在接触人群时犹豫不前，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克服这种恐惧，向我们的社交网络寻求支持，找到其他的方式来重新建立社交归属感。那我们来看看疗法 C 的这个社交归属感的方法，用法用量。当你被拒绝的时候，使用这个疗法，鉴于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帮你恢复社交归属感，根据实际情况，你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来运用本方法。例如，与欣赏和爱你的家人度过一个下午，然后把他们的照片当作社交零食好好享用。疗效，恢复你的归属感，减轻愤怒和攻击性的冲动。次要疗效，舒缓感情伤害和痛苦，重建受损的自尊。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疗法 D， 自我脱敏。那些打过自我推销电话的人都知道，打最初几个电话的时候有多困难。听到对方说不谢谢的时候，然后在你耳旁挂掉电话，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经历。然而有时候当你打到第五个或者第六个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觉得这些回应是针对你个人的了，我们会耸耸肩，无所谓的继续打下去。自我脱敏用法用量，只针对特定任务使用，如初次和人约会、交新朋友、申请工作、实习等机会、推销等。注意保守而明智的使用，因为该疗法会导致明显的不适，只有在你觉得你的自尊可以忍受多次轻微的拒绝时才能使用。疗效呢，形成一个自我保护层，抵御未来的拒绝，从而降低感情伤害和情绪痛苦，捍卫自尊。好了，那第一章因为拒绝可能会造成的心理伤害以及它的治疗方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先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田阳，解忧书房，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